9月10日，农历是7月23日，而家时间5:09。今朝翻嚟咧，亦都系天色非常之好，又冇落雨啊，地下又干爽。望一望前面嘅荧光幕，睇嗰啲天气报告咧，见唔到啲红色字眼，同埋清简啲啦。现时气温27度啊，早晨。 疏林过尽晚风，枯了小草，老了手丛，浮云白了天空，初冬暮色已经变动，幸而是信已上流，庆幸你不变错重，挽着手双双倾诉心事，啊，别了数载至今再重逢。谁料你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啊，为了我君爱心更浓。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啊，为了我君爱心更浓。 相逢有如梦中，恍如梦中相见，梦里面有时好真实的感觉，有时又好似好琐琐碎碎的片段，在梦境里面有时都好认清到知道是一个梦境，好像有一个第三者看的东西，又或者是第一身，总之梦的东西又没得解释。分离相逢有如梦中，现在是现实了，啊，不是梦中，5:13的时间。今日有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今日会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会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温度27度，湿度91%。 愿我分，假如真，有时亦要讲运，聚与分，哪知可会合衬？总有多少教训，想放手不再受困，下了决心。又孤太复萌，喜如屈，得如失，但求尽我本分，善与真，固执中见百般，但何 用辗转反侧，在最内重觅寻，当风过后，是情是浪是历练亦在心，无谓再寻下去，无谓怨谁共谁，明月圆缺似落花飞水，如若和最爱伴侣放浪寄居，相相对能陪着走下去，如欲去还未去，谁再算能共随，随年月看透似细水，归了非故地里，一目再追东江去，来杯酒相聚。 张彦博一位电视剧经常都有时见到佢嘅一段时间吓，做下电视剧，咁亦都其实本身系中意唱歌，都好中意自己创作啲歌曲。《月缺》呢首歌系张彦博自己写曲写词。仲有大概三个星期咧，就八月十五是中秋啦。 Thank you.

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嚟喺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嘅期间咧，咁啊，无论你系咪在家工作啦，你都系要工作啦。咁喺呢啲日子里边，多数都系工作啊、学习啊、翻学啊、翻学而家一路都系网上啦。咁迟啲嘅时候咧，都会分阶段嘅，慢慢系逐渐系去翻学校一个即系适应嘅阶段。希望一切咧就系喺按部就班地，能够系喺希望喺自己嘅预期之下。可以順利過到呢一個即係艱難嘅情況嚇，人生喺不斷嘅學習當中，咁當中是苦是甜，咁大家都有百般滋味在心頭，咁有苦嘅時候，亦都有樂嘅時候嘅，我哋永遠都係朝向一個樂觀、開心嘅心態去面對啊。咁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你如果經常係喺個苦嘅情況，唔將自己去擺出嚟，或者有啲嘢咧唔好睇得咁重嘅時候咧，咁你嘅人生你會開心啲。一路嘅一个生活嘅过程，无论人哋喺侧边点样帮你，点样同你讲嘅时候，如果你自己唔去听嘅时候咧，日子咧其实都系会过得唔系咁愉快嘅。找自己嗰、那个即系心头或者你嗰个方向去行啦。 木桶比歌 齐豫嘅乡间的小路啊，生活嗰个编排点样令你自己身心康健呢？你就系要好多个方面去着手啊，有呢个饮食均衡啦、运动啦，同埋咧就系嗰个心境愉快呢啲基本嘅因素，朝住呢啲大方向去做，细节咧就可能大家都有少少嘅唔同吓。咁喺呢个年头咧，而家咧就好多人咧都好着重自己个健康啊，健康嘅意识咧系强咗嘅，因为就遇到吓呢个前所未有嘅疫情咧，大家都寻求点样一个健康嘅方法，喺呢个艰苦嘅当中咧，去攞出一啲真理，悟出自己应该系点样嘅生活咧，先能令到自己健康。咁啊，当中会系透过你可能系睇一啲资料啦，同朋友交流啦，听下咧传播机构，譬如电视啊、电台都有提供呢啲消息嘅等等，听听埋埋咧就自己去过滤啦。咁有时睇到一啲嘅知识咧，都会喺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就系有时系遇着一啲工作压力啊、生活有压力啊，好似即系呢个疫情都系令到我哋有时都几困扰，瞓又会瞓得唔系咁好吓，咁错误嘅睡眠观念咧，亦都系即系大大嘅损害咗自己嘅健康。咁有一个报告咧，就系美国纽约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咧，就系总结咗一啲嘅有六大错误系令到我哋瞓得唔好嘅。其中一个错误就话，千祈唔好瞓得太耐。咁有人就话咧，瞓得太耐咧会系浪费宝贵嘅时间，尤其系工作繁重嘅一啲即系政界、商界嘅领袖，咁就话每晚咧瞓四小时都差唔多噶啦。咁已故前首相铁娘子戴翠尔夫人啦，同埋德国现任总统默克尔都系就话瞓得几个钟 OK 噶啦，但系研究人员就话咧，其实咧每一日咧瞓唔够五个钟头，就系即系呢个瞓得唔好啦吓，即系唔够五个钟头都系呢个做法系相当之损害你嗰个嘅健康噶。咁有一个首席研究员叫 Rebecca 咧，系一个博士嚟，咁佢就话咧，有大量嘅证据显示啊，经常瞓少过五个钟咧，就会大大增加健康受损嘅风险，包括咗你增加心脏病同中风等等心血管病嘅风险，会缩短预期嘅寿命。研究人员嘅建议，其实咧，大家应该瞓几多个钟咧？经常雷博士都有讲噶啦，每一日咧起码有七至八个钟咧，先至有足够嘅睡眠。咁大家睇睇你自己嘅时间表啦。另一个错误嘅观念就话我瞓觉之前咧饮少少酒咧就可以帮助我瞓得好啲。好多人都系有咁样嘅谂法咧，就系、是、习惯咗瞓之前咧饮少少酒。咁但研究就话咧，无论你饮果酒、威士忌，抑或系一罐啤酒，其实都会影响你嘅睡眠质素嘅。咁呢个 Rebecca 博士就话啦，瞓觉之前咧饮杯酒的确系可以有助入睡，但系系会明显降低夜间休息嘅质素，尤其是系会干扰你后半段嘅睡眠。咁呢段期间一般咧系会进入一个叫快速动眼睡眠啊。咁呢个咧就对脑部休息同埋重整记忆力咧系非常重要嘅。再者，酒精系有利尿嘅作用，或者系让你半夜不时都要起身去厕所，咁就弊啦。瞓下又醒下，瞓下醒下，你话瞓得好唔好啊 ？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咁咧就系唔系咁好嘅，所以咧呢啲观念咧就系唔好啱噶啦。但当你瞓得够嘅时候，醒咗嘅时候，好似而家咁咧，我哋要记住啦，每一日尽量抽时间做一做运动啦。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 每日30分钟，好似储钱咁慢慢储下储下都几好噶。健康咧都系要勤力储翻嚟啊！时间5:09。室外气温系27度，湿度92%，出咗个雷暴警告吓，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钟嘅。好啦，草蜢同你一齐载歌载舞做运动啦。留低一吻。 是草蜢的再见 Rainy Days， 是咁啊，呢个音乐随歌而起舞，咁一路听下嘢，又一路做下运动，都好易过嗰30分钟啊。头先讲緊嘅一啲嘅冷知识呢，就话有啲即係错误嘅观念啊，係会影响我哋嗰个睡眠嘅质素㗎。咁就话其实我哋应该瞓够啲嘅，起码7-8个钟。临瞓之前呢话飲啲酒有助睡眠，其实都好有影响。仲有第三个观念就係有啲人话临瞓之前咧，会睇睇电视放松下啦，咁样好多时咧就系喺你瞓低嘅时候，你望住前面咧，你就特登咧就一早咧摆定个电视喺树咧，就等自己睇下嘢吓，几舒服啊咁样。但系其实如果你临瞓之前咧，通常嗰啲时间咧会有啲新闻嘅报道啦。咁当然或者你都选择你自己睇啲咩嘢啦。咁其实睇咩咧都系会令到你嗰、那个。即係精神有嗰啲壓力同埋緊張，會導致你嗰個失眠嘅情況更加嚴重嘅。另外嗰個觀念咧係錯嘅，就係、是、你瞓唔到覺咧，你都唔會落床啊，係一路喺咁瞓，點床點直，咁就係諗住點多陣咗應該瞓得到噶啦。咁專家就研究過話，其實咧我哋係唔應該繼續係試圖強迫自己去瞓覺，反而咧你應該起身啦，去落床行下。咁或者你可以做一啲唔需要思考嘅嘢就可以完成嘅，或者系你做一啲，原来啲衫乱咗，你系接下佢，即系呢啲唔使用脑啊嘛，你唔需要思考噶嘛，咁然之后做得一阵啦，可能你都会觉得攰噶啦，咁咧你攰啦，你咪上床瞓觉咯。第五个观念同第六个观念，稍后再同你讲。早晨，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会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噶。雷暴警告生效，到今朝8点钟。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九月十号，农历系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嘅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六点过后啦，而家六点两个字。今日呢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有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的。咁雷暴警告亦都发出咗嘅，有效时间到今朝八点钟。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2%。逢星期四我哋健健康康在清晨嘅环节咧，就照顾到大家食嘅问题啦。点样食得健康呢？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四的呢日朝头早啦，喺呢个时间喺我身边嘅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佢本身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林浅。早晨，各位听众。 早前咧，我哋成日都讲消委会嘅报告，咁其实又真系好啱嘅，同我哋生活真系息息相关啊！吓， 嗯，系啊，因为咧，同埋即系我成日都赞佢哋啦，因为佢哋嗰个报告咧，其实近年嚟摆咗好多心机落去咧，做有关食物安全啊，同埋食物营养嘅一啲报告啦。咁所以当然我一睇到我就好开心，因为以前好耐咧，其实香港好少呢啲报告。咁近呢半年至一年咧，其实都多咗好多，咁同埋都几切身嘅一啲食物啊， 尤其是而家大家咧都好注重食得健康啊！咁啊，上两个星期咧，你就讲咗补肝营养补充品系咪有效啊？等等嗰啲咧都好详细讲咗啦。今次讲呢个咧。我哋即系细个食得多啲添，又或者系打风落雨嘅时候咧，就会特别多啲攞嚟食。点解咧？因为我哋打风落雨咧，就要上定啲罐头噶嘛。以前嘅做法吓，咁可能而家咧啲人都惯性系储存定一至两个礼拜嘅食物喺度，包括咗罐头。咁就系有沙甸鱼啊嗰啲啊。 系啊。 咁系啦，呢次咧消委会又做咗报告咧，早前因为睇啲报告咧又系好繁复啊，所以咧又多谢林思维同我哋消化咗之后咧，同我哋一一分析一下。 系啊，都多谢即系你俾呢个机会我去刨下佢哋啲报告，因为其实佢啲报告真系做得好详细啦。咁今次咧，其实佢哋讲咧就有关罐头鱼嘅营养价值同埋佢哋嘅安全性嘅。咁阿浅你都讲得好啱，就系话即系无论系我哋以前打风啊，甚至乎近年我哋会留喺屋企多啲自己煮嘅时候咧，罐头食物咧都系我哋其中一个会选择嘅一啲食物啦。咁今次咧，佢哋就抽咗大概46款嘅常见罐头鱼出嚟验下，究竟佢哋个安全性啦，同埋嗰啲營養價值啊，高唔高啊？咁樣嘅 咁包括咗係啲咩魚咧？ 係啦，咁包括三大種類啦。第一就係罐頭嘅鯪魚啦，第二就係罐頭嘅沙甸魚啦，同埋第三就係罐頭嘅吞拿魚啦。 咁 樣 咁啊，即係細個時候咧，我就食呢個沙甸魚嘅機會大啲啊，又中意佢有啲茄汁喺度咧，好好味咁樣。 咁另外就係吞拿魚啦，我就細個食好多吞拿魚啦，因為咧去到加拿大讀書咧，通常晏晝咧你 pack lunch 咧，都係 pack 啲三文治噶嘛。 係咁啊，搽呢啲嚇。 係啦，咁其實好容易啊，倒出嚟撈啲沙律醬，之後加啲少少鹽、少少胡椒粉，咁就食個三文治。咁同外國就好興，真係食罐頭吞拿魚，同埋好。 平，真係好慳錢。咁所以成日我就細個好記得經常食罐頭吞拿魚啦。 係啊，唔覺得係唔好食嘅喎。 OK 啦，但如果你諗翻我哋細個，如果喺香港咧打風咧食啲罐頭鯪魚咧，都係好似好好食咁樣。 豆豉鯪魚啊，就啲嚇。 係啊，豆豉鯪魚炒油麥菜啊。 係啦，我又中意佢鹹鹹地咁樣 嚇。係啊，同埋炒出嚟係好野味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呢啲咁樣嘅食物咧，其實我哋由細到大啊，甚至乎而家咧都會接觸到嘅。 嚇，好啦，咁啊罐頭嘅魚就好方便啦嚇，即係打開就食得。但係都諗到佢嗰個營養嘅問題，食得多係咪唔係幾好咧？喺今時今日嚟睇嚇。 咁我哋讲下鱼嘅营养先啦。咁我哋成日都叫啲人食多啲鱼啊，因为鱼系好高营养素嘅一种食物啦。咁最主要我哋提供到咧就系蛋白质啦，甚至乎我哋嘅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啦，我哋经常听到嘅 omega 3， 即系 omega 3脂肪酸，因为会对个脑部好啊，对个眼睛好啊，甚至乎可能对啲关节啊，会减低我哋身体发炎嘅情况啊。咁所以近年嚟咧，我哋都经常叫啲人食多啲鱼类嘅。咁除咗呢啲比较大嘅营养素之外咧，鱼都可以提供到维他命 D 啦、钙啦、磷啦、铁质啦，咁甚至乎系啲矿物质，包括锌啦、镁啦、钾啦，甚至乎其他嘅维他命 B 咧，所以其实鱼咧个营养价值就非常之丰富嘅。咁甚至乎如果有啲鱼，譬如啲罐头鱼咧，如果连骨都可以食埋嘅话咧，其实个钙质咧就会特别高啦。 系啊，你提起就系食罐头鱼咧，好放心噶。啲骨咧唔惊啃亲嘅。你慢慢照下照下，又脆脆地，跟住食咯。 因为佢系高温处理过，咁所以啲细嘅鱼，譬如好似沙甸鱼啊，或者甚至乎鲮鱼咧，入边啲骨咧系可以食得嘅。我仲记得细个嗰阵时好中意咧，譬如有罐头嘅沙甸鱼咧，通常你撩个沙甸鱼出嚟咧，要特登食剩条骨咧，就咁摆落口食。系啦，因为你觉得好神奇噶嘛，平时夹条新鲜嘅鱼啲骨唔食得惊啃喉咙噶嘛，但系嗰条骨咧系好得意，即系细个系我嚟嚼嘅，觉得好好玩咁样啦。咁到大个先知道，原来呢啲鱼骨咧，其实个钙质咧系含量特别高嘅。 啊，咁啊几好啊嗱，咁呢一样嘢咧就食罐头嘅时候咧就特有，你可以食得放心。 系啦，咁啊，另外当然我哋近年嚟都系 promote 即系叫啲人食多啲高脂肪嘅鱼啦。咁因为高脂肪嘅鱼系特别高omega 3脂肪酸啦，咁你都会建议啲人每星期食两次啦。每次大概100克到啦，咁其实就可以咧摄取到omega 3脂肪酸咧，去保护我哋嘅心脏啦，咁样嘅。咁所以都鱼系我哋而家营养嘅角度去睇咧，其实都系对身体非常之好嘅一样嘢。 嗱，咁鱼有蛋白质，系咪某程度上可以代替咗肉类咧？ 都系可以嘅，因为其实鱼无论系罐头鱼或新鲜鱼都好咧，其实佢提供我哋身体嘅主要嘅营养成分都系蛋白质啦。咁大概每100克嘅鱼度咧，都已经提供到大概20克嘅蛋白质啦。咁我哋话每一餐如果可以有20至25克嘅蛋白质咧，其实都已经好足够噶啦。咁亦都可以媲美到肉类，咁因为佢可以提供到我哋嘅全部嘅必需嘅氨基酸啦。咁另外譬如讲紧铁啊、锌啊、磷啊、钾啊呢啲咧，喺肉里边提供到嘅咧，鱼都可以提供到嘅。 啊，仲有如果你又骨质疏松咧。是咪多啲食沙甸鱼都好啲啊？ 系啊，都会啊，因为我哋成日叫啲人，譬如你摄取钙质，最主要都系牛奶啊、芝士啊、低脂嘅乳酪啊，甚至乎中国人食嘅食物，包括可能大豆类嘅食物啦，同埋啲鱼仔啊。如果你记得，就算唔系罐头鱼都好咧，你会见到街市或者嗰啲药材铺里边有啲细嘅银鱼仔卖咧，咁其实嗰啲都系钙质系非常之高。咁所以其实即系除咗饮奶之外咧，其实连骨食到嘅鱼呢样嘢都系可以增加我哋个钙质。嘅摄取量，咁从而就会可能有机会可以预防到骨质疏松症咯。 不过呢啲鱼咧，即系好多时家居你会食咧罐头沙甸鱼，喺街外出边就比较少啲，嗬，系咪？ 都少嘅，除非你真系去嗰啲茶餐厅小炒嗰啲店咧食豆豉鲮鱼炒油麦菜啊嗰啲咁样啦。沙甸鱼其实都有。冰鮮咁如果你食葡國菜咧，咁就經常會遇到係燒沙甸魚呢樣嘢。 咁即係去澳門就會多機會食係咪啊？ 係都會嘅，食葡菜通常都會有嘅。咁所以有機會去澳門嘅時候咧，就唔好忘記可以食沙甸魚啦。咁啊，點解沙甸魚咧係一個出名嘅葡國菜咧？係因為咧，其實沙甸魚咧嘅來源咧都離不開葡萄牙、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咧嗰邊咧其實好出名係呢種魚啦。咁所以你見到香港買嘅大部分嘅罐頭。沙甸鱼咧都会系嚟自呢啲国家咯。 哦，咁如果我哋想食葡菜，梗系去翻澳门食啊， 或者去葡萄牙食都得嘅。 啊，咁而家两个地方都唔知几时先可以去， 所以食住嗰啲入口嘅葡萄啊嘅罐头沙甸鱼先咧，都系会可以摄取到佢哋嘅营养嘅。揀呢啲罐头嘅时候咧，边样嘢系属于安全啊，甚至乎营养价值高唔高啊咁样，咁就系今次嗰个消费者委员会咧。 驗咗出嚟，就話啊，我哋個罐頭魚嘅安全性嘅水平啊，咁樣啦。 好，我咪逐樣聽聽先嚇，個安全性係點咧？ 係啦，咁佢哋咧將啲罐頭魚咧都驗咗幾樣嘢嘅，即係關於安全性嘅。咁佢就驗下啲罐頭個魚裏邊究竟有冇一啲金屬嘅污染物啦，即所謂嘅重金屬啦。咁另外食物裏邊有冇啲禁用嘅染色料啦，有啲物質譬如多氯聯丙啊咁樣。咁呢一類嘅食物咧食得多，或者呢一類嘅物質食得多嘅時候咧，都會影響我哋嘅身體嘅。 係。 咁當然食魚嘅時候，我哋最担心咧就系食咗啲重金属，即系我哋话金属污染物啦。咁点解咧？因为鱼会喺个大海里边，即系食细嘅鱼啊。咁因为而家全球都系喺个海洋里边都好多污染物啦。咁当然一啲大鱼食细鱼，咁越大嘅鱼咧，佢储嘅金属污染物咧系越多嘅。 系啊， 系啦。咁你经常听到嘅一啲金属污染物咧，就包括系砷啦、汞啦，即系我哋成日讲嘅水银啦、OK， 镉啦。同埋鉛啊咁樣嘅， 好多時都會有嚇。 嗯，咁好多食物裏面都要有嘅，尤其是深海魚咧，係會比較多啲嘅。咁當然，如果你攝取太多呢啲所謂嘅金屬污染物咧，其實有機會增加患癌症啦，或者可能影響中樞神經啦，甚至乎會增加患心血管嘅疾病啊，甚至乎會影響免疫系統都未定嘅。 係啦，咁所以咧，消委會就做咗個報告分析俾我哋知，到底佢個含量高低係點咧嚇？ 嗯，咁我哋總括嚟睇咧，就其實咧，佢哋就驗到出嚟咧，其實咧罐頭鯪魚嘅呢啲金屬污染物，甚至乎係多氯聯丙咧，係比較低嘅。 哦， 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講淨係講一啲安全性嘅比較咧，其實原來咧鯪魚嘅罐頭咧呢啲嘅物質咧係相對比較低啲，因為點解咧？佢哋就話咧鯪魚本身咧係啲淡水魚，甚至乎係池塘裏邊養殖嘅，咁佢哋唔喺個大海裏邊遊啦，咁變相可能佢哋嘅污染物咧相對係比啲海魚咧係比較低啲嘅。 做咗三樣啊，咁啊，鯪魚、沙甸魚同 tuna 魚，你就話鯪魚係較為低啲。咁跟住係邊一種啊？ 係啦，咁另外比較高一啲金屬污染物嘅罐頭咧，就係原來係罐頭沙甸魚啦。咁佢有裏邊嘅金屬污染物，包括砷啊、鎘啊或者多氯聯丙咧，個水平係比較高啲嘅。咁同埋佢哋發覺咧，消費者委員會嘅報告指出咧，其實咧最貴嘅品牌咧。其實咧個多氯聯丙嘅水平係最高嘅，咁所以咧我成日覺得佢哋個報告好好，因為咧好多香港人咧都係覺得，咦貴就冇死噶嘛，即係貴一定有品質保證，或者可能貴咧一定係靚嘢啦。但其實佢哋好多時候驗到出嚟嗰啲咧最貴嗰啲咧，其實嗰啲污染物係最高嘅，係啊。咁所以你真係好想知道個品牌係邊一個咧？當然你可以買一本選擇月刊去了解一下啦。咁但我哋想帶出咧就係話，有啲嘢唔係一定貴就最好嘅。咁所以你睇營養標籤又好，睇呢啲報告都好咧，去精明選擇咧係好緊要嘅。 係啊，一般唔知嘅咧就諗住，誒梗係最貴嗰只最好噶啦咁樣。原來可能係心理問題。 系，咁同埋如果讲开话佢哋个金属污染物或者可能系多氯聯丙咧，咁佢呢个报都有讲嘅。虽然系咁多种罐头鱼之中最高啦，但系佢水平咧都系唔属于好高嘅，咁、即系要你食好大量、好大量嘅份量咧，先会超出我哋嘅每月嘅可用饮量。咁所以暂时都系安全食用嘅，咁所以都唔使太惊。因为有阵时报纸啲标题会讲到好夸张啊，甚至乎净系一个杂志上面都睇到好夸张。咁但系其实佢都讲紧话，就算系高都好咧，你要食好大量先会超出佢哋个安全嗰个水平咁样。 所以有啲时候咧，就唔好净系睇咗个标题，睇标题咧，其实你咩都食唔得噶啦。 系啊，所以个酱都好惊噶啦。咁所以点解会喺呢度解释翻俾大家听，就系咁解啦。咁另外第三类嘅罐头鱼即系吞拿鱼啦，咁有咁多种品牌，即系有20个品牌佢哋验咗啦，咁得三个品牌咧。是驗出有砷呢樣嘢嘅啫 ，OK？ 咁但係咧，都係嗰樣嘢好好笑咧，就係、最貴嗰隻品牌咧。嗰、那個砷嘅含量咧都係最高嘅 嗱，所以以後咧唔使個洗費咁高啊， 是啊 即係中挺上少少都得噶啦， 係啊，精明消費咁，所以其實咧都唔係話即係一定要係揀貴嘅先係好嘅。另外一個我哋好留意嘅物質就係甲基汞啦，咁我哋講汞 水銀 就係水銀啦。OK， 因為我哋正式嚟講應該係個翻譯應該係叫汞嘅，咁但係我哋成日聽咧就係水銀啦。吞拿魚裏邊咧咁多種品牌之中咧。 九成以上咧都驗到有甲基紅嘅，咁所以三隻魚裏面咧最高水銀嘅魚咧就係吞拿魚啦。 咦，咁好驚嘅喎，水銀毒啊咁樣咪成日聽 嚇。係啊，即係咁講嘅，都好理性去了解嘅，因為吞拿魚本身係個大嘅捕食性嘅魚，咁逢親大嘅捕食性嘅魚咧，嗰、那個甲基紅咧都係相對比較會高啲嘅。咁、如果比起沙甸魚同鯪魚咧，其實個水銀含量咧係沙甸魚同鯪魚咧個水平比較低嘅。咁如果你真係擔心嗰個水銀嘅水平，咁尤其是有啲人啦，即系譬如孕妇啦、小朋友啦，甚至乎老人家啦，咁因为佢哋个摄取个汞嘅水平要低啲嘅，咁大家就要小心咯。咁、但系都系啦，呢、這个报告都拣咗咧，就算就系咁讲，如果你拣咗两罐最高甲基汞嘅水平嘅吞拿鱼去食都好啦，你每一日都要食超过两罐半或者四罐以上咧，先会超过嗰个所谓嘅每周可容忍嘅摄入量嘅。 哦，两罐半或者四罐啊，两罐半系咪即系小朋友计啊？ 两罐半就小朋友计啦，四罐以上就系成人计啦。 哇，都唔会啦， 咁你要每一日食到咁多咧，你先可能有机会超过嗰个安全水平嘅。 即系讲紧呢个系吞拿鱼啊嘛， 系啦，吞拿鱼。 咁你通常如果我哋茶面包咧，你都可能会用晒一罐嘅， 都会噶。如果你真系净系食三文治，或者你真要整到个三文治好厚好靓仔咧，咁你都有机会食到一罐嘅。 咁啊，你又唔会日日食嘅咧？ 系啊，咁同埋我哋都推广多元化饮食啦，咁所以。即係可能我就擔心嗰時，我哋細個嗰陣時食咁多吞拿魚啦，即係會唔會影響個腦啦？但係其實亦都未必話咁嚴重嘅。咁同埋我哋中國人或者可能香港人嘅飲食文化咧，就唔係太依賴啲罐頭魚嘅。咁所以如果你唔係日日食，本身如果你係小朋友或者可能孕婦，你知道食少啲嘅，咁其實嗰個安全性都係好高嘅。 係咁，有冇特別留意一下？如果你吞拿魚有邊一啲，我哋係要特別留心啊？ 咁我哋都做咗一啲 research 咧，其實咧比較大嘅吞拿魚咧，都係嗰個甲基紅嘅水平相对比较高，咁吞拿鱼咧亦都分好多种。如果你上网抄咧，你会发觉咧，吞拿鱼都有分好细条或者甚至乎好大条嘅。咁资料讲咧就系话，其实长期吞拿鱼，或者黄鳍吞拿鱼，因为佢 size 比较大嘅关系，咁所以咧，其实就算你唔食罐头，你食一啲比较大嘅吞拿鱼咧，其实呢啲甲基汞嘅水平咧，相对都会比较高嘅。咁 所以都要小心啲咯。 买嘅时候小心睇清楚啦。 买啲细啲嘅吞拿鱼嘅品种咧，咁就会好啲。不过香港人好得意嘅，大品种先高脂肪啊，高脂肪先。矜贵，咁好多人就会去中意拣呢啲比较大嘅吞拿鱼去食，但其实嗰个污染物啊，或者甚至乎汞嘅水平咧，系相对比较高嘅。 好啦，咁嗱，时间关系啦，咁啊，有关其他一啲，譬如佢嘅营养价值啊、Omega 3等等嗰啲咧，就留翻下一次咧，林思维再同我哋讲啦， 系啊，咁啊，其实安全食用嘅，咁但系咧，我哋下一集就会讲下，原来呢啲鱼咧可以提供我哋身体乜啲重要嘅营养素嘅。 系，咁下个星期四大家记住继续收听啦，拜拜， 拜拜。 华正德合我心，为你煮咖啡，你带香又带金，是那黑咖啡，默默斟着咖啡，愿意斟到死，用美酒伴咖啡，又会兴奋些，一杯饮过再一杯，好倾美艳夜，为你煮热咖啡，赠我轻快些。

新型肺炎爆发到而家，本港录得近百宗死亡个案，而在第三波疫情爆发之后，确诊的死者几乎全部都是长者，主要是来自安老院舍。医管局将会调整防疫策略，以保护长者为主，包括他们返回院舍之前再做多一次检测。一阵讲下仲有咩设施？ 疫情之下咧，咁啊，因为各地啊都系设有旅游限制啦，变咗大家咧要外游都好难。咁政府就话咧，已经系同十一个国家探讨落实旅游气泡。旅游业界当然就欢迎啦。咁佢哋有啲咩建议同埋准备咧？学者方面又点样去评估啊落实嘅时间表咧？一阵会同大家探讨下。 中文大学嘅调查发现，本港市民嘅精神健康平均系45.12分，唔合格。合格的受访者只有14%，不合格就占了58%，而部分话是受到社会争议和疫情影响感到创伤。一阵听下负责调查的精神科医生讲解和建议。 香港失明人协进会进行的调查发现有70%多受访的视障人士因为